这件事就如同在石毅和英明中间拉起了一根钢丝，他们彼此都不愿意去碰触，却无法逃避的就悬在两个人中间。陈诚并没有因为逼近了一步而放松对石毅公司的牵制，但是这些对石毅来说反而好应付一些。他心里真正觉得不舒服的是英明心里明明揣着随时都可能爆发的隐忧，却就是压着不说。看起来跟以前没什么两样，眼底的某些情绪却累积得越发危险。人的承受力其实是有一个界限的，强压并不可怕，真正让人难以支撑的反而是各方面不断不断收紧的那种折磨。当所有事情全部在压缩你的情绪时，任你再高的情商也不可能做到淡然处之。尤其是这种压力大部分来源于你身边最重要的人。石毅觉得有必要要跟英明好好谈一次，却一直找不到合适的时间，甚至有几次他已经提出了这样的要求了，英明的反应却一直是抽着烟沉默不语，完全没有谈心的打算。电影上映的日期眼看越来越近，英明一天到晚的在外头跑，就连新电影的事都不得不暂时放下。王一奇似乎也遇到了什么事，被拖得精神状态很差，第二次发布会的时候几乎从头到尾没有说过一句话。漏屋偏逢隔夜雨，英明觉得自己真该考虑去转个运什么的了。不过生活是不可能因为烦躁的心情而有所停顿，再难挨还是得继续过。最后那部电影选择在国外临近国家做首映，作为造势，英明和王一奇必须要出席首映典礼。英明把这事跟石毅说的时候，对方甚至连眉头都没动一下，就只是很简单的嗯了一声表示知道了。结果在他们刚登机的时候，王一奇接完一通电话之后跟疯了一样非要下飞机，闹到最后差点惊动到机场的安保巡警。英明头一次看见王一奇这么失魂落魄的，问他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他也不吭声，就跟导演说参加完典礼他就必须要回来，以至于他们这趟出国气氛变得极为压抑。导演不满于王一奇的不合作，英明是因为各种各样的不顺而心情恶劣，给石毅发的信息如同石沉大海没有回复。虽然其实也没有什么很重要的内容，但是终究还是让人不爽。就这么拖到首映典礼，王一奇不在状态的一直答非所问，导演压着火气录制到节目最后终于爆发，把王一奇骂了一顿，包括节目制作组的导演都很不满意。在外国本来就不同于国内的环境，王一奇这么做明显是在拆剧组的台。 导演对不起， 王一奇颠来倒去的就这么两句话，脸色一直很难看，被骂也没有回过一句解释。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王一奇还是在典礼一结束的当天晚上回了国内。这件事英明是后来才知道的，他甚至没有带着经纪人和助理一起走，搞得那位平时非常大牌的经纪人被所有人数落了整整一天。也就因为王一奇走了，所有的其他活动都只能是英明全部撑下来。他中间给寇金打了个电话，因为想起来之前那次没有说完的话茬。可是寇金表示他了解的也不多，大概是跟王一奇家里有关系。 之前他来找我聊了几句，情绪挺差的，但是话说的不怎么明白，可能是和他弟弟有关系。我问他，反正他不跟我说。本来我想大家约出来放松一下，他状态实在不怎么好。 谁想到还没等他们做什么，王一奇那边已经爆了。英明听完寇金的话点了点头没说什么，对于王一奇的家庭环境也实在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并不是太多人知道王一奇本身是曲艺世家出身，英明对这个行圈完全不熟，派系什么的也搞不清楚，只是听说王一奇家的行当地位很高，他这一代里本身应该是由他来继承的，可是他偏偏进了娱乐圈做了个三不沾演员。因为这时他的父亲就把位子传给了他弟弟王梦琪。 王一奇曾经评价过他们那个世界里，是声誉名誉重于天，神都不重要，面子不能舍。他之所以不愿意往那条道上走，也是看不惯很多人虚伪强撑地活着。但其实，哪个圈子的人不是这样过呢？后来，英明打给王一奇问他情况的时候，对方状态差到极点，说话似乎都是勉强撑着精神。 英明，你说，为什么有些人连命都可以不要，不惜一切代价，就为了保住一块牌子，就为了那些早就名不副实的虚名，放弃一切，值得吗？ 后面的话已经分不清楚，王一奇是在问英明，还是在问他自己了。身为听众的英明对此无话可说，只是沉默地听王一奇在那边哭，感觉那份朋友掩饰不住的悲伤和痛苦，紧紧地皱着眉。值不值得这个问题，其实有些如人饮水的味道，只有自己才能说明白到底心底放不下的是什么。别人说再多都是胡扯，只不过能够真正看明白自己的人就不多，大部分人都是在失去了自己原本以为不重要的东西之后，才后悔的去追忆。英明一直都是一个很遵从于自我意识的人，他不喜欢做勉强自己或者为难自己的事，更不要提后悔了。王一奇的情况让英明之前憋在心口的那股火没有什么心情继续烧了，他打电话给石医师关机，就发了一条信息给他。首映典礼是提前录制的，但是首映活动他依然要出席。距离活动时间还有5个小时，如果有时间就过来一起看首映吧。当初石毅提过要一起看，只是前段时间忙得人仰马翻的，谁都想不起来这茬了。信息发过去还是没有回音，直到首映前半个小时，英明才接到石毅的电话。结果手机那边全是跟自己耳边重叠的广播通知，他下意识地一皱眉。 你在哪儿？ 我在首映会场。 石毅四处张望了一下。 你人在哪儿呢？我过去找你。 英明先是一怔，然后忍不住笑了笑。真不愧是行动派，永远是先斩后奏呀。石毅被以嘉宾的身份安排在了英明那排的后面，都知道他跟英明是朋友，导演以为是英明特地邀请过来撑场子的，对石毅的态度相当客气。不过因为是首映，寒暄也没说几句。现场凑热闹的人很多，票是一早在网络上预售的时候就被抢空了，有一些还真的就是从国内特地过来看的。英明入场的时候能听到有人喊他的名字，总体来说电影的质量很高。这个导演的拍摄思路一直都很清晰，明显在剪片的时候也参与了不少意见，带着非常明显的个人风格。画面整体很阴沉，透着一股压抑，但是并不是那种颓废的绝望感。虽然这不是一个最后完美大结局的电影，但看到最后不会让人觉得悲伤或者绝望，只是有些许遗憾的唏嘘罢了。英明和王一奇那个角色在天桥上分手，带着各自的梦想和追求往不同的方向渐行渐远。放映厅的灯亮起来的时候，英明看到有些观众在擦眼泪，他很轻地扬了扬眉，心里有些高兴。能牵动人情绪的才是一部好电影。事实证明，他当初选择接下这个角色是对的。